长生殿第十二段，这是唯独经典为 LiveVoice 所做的录音， LiveVoice 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第二十三出，县官。进领二番将，四军执其上。狼潭虎视威风大，镇云阳兵雄将多。待长驱直把摇寒破，奏凯日齐声唱歌。杂家安禄山，自出阵以来，接连塞上诸藩，招纳天下亡命，精兵百万，大势可举。只因唐天子待我不薄，思量等他身后方才起兵，迫乃杨国忠纳斯屡次说我反行大助，请皇上即加诸禄。天子虽然不听，只是砸在边关，他在朝内，若不早图，终恐早起暗算，因此假造敕书，说奉密旨，赵安领兵入朝，注入国中，趁机打破西京，夺取唐氏江山，可不遂了我平生大愿。今乃黄道吉日，范将妹就此起兵前去。众得令。进只为奸臣酿大祸。众酿大祸。进致令边镇起干戈。众起干戈。和逢臣攻打逢人多，尸横遍野血成河，稍加劫舍强交额。丑白须扮哥叔老将引二竹上，年纪无多，刚刚八十过，渔阳兵至，任砸着老哥，自家老将哥叔喊是也，把守潼关，不料安禄山造反，杀奔前来，决意闭关死守，真乃监军内事，力逼出战，事不由己。军师美与我并力杀上前去。卒得令。进领众杀上，丑迎杀大战界，进众擒丑绑界。进拿着老东西过来，我今劳你老命，快快县官降顺。丑事已至此，只得投降。进且喜潼关已得，势如破竹，大小三军就此杀奔西京汴梁。跃马挥戈，精兵百万多，削尖掠动，踏残山与河，踏残山与河，平淡交锋宛未休。洞天金鼓比神州，潼关一败反而袭，倒把金鞭上九楼。第二十四出，金鞭。丑上玉楼天半起笙歌，风送宫嫔笑与贺。月殿引开文叶漏，水晶帘卷锦秋荷。杂家高力士，奉万岁爷之命，着杂在御花园中安排小宴，要与贵妃同来游赏，只得在此伺候。生旦成辇，老旦贴随后，二内侍引行上。天旦云宾，列长空数行星焰，玉园中秋色蓝斑，柳天黄，屏剪绿，红莲托瓣，一抹雕栏喷清香，桂花出绽，请万岁爷娘娘下辇。生妃子 正与你散步一回者。但陛下请洗手向花间，暂把忧怀统散，凉风停下，风和映水翩翩，爱同音尽巧，碧沉沉并绕回廊看，恋香草秋夜伊人，睡银堂鸳鸯占眼。深高力士将酒过来，正与娘娘小饮数杯。丑宴已排在庭上，请万岁爷娘娘赏宴。但坐把盏，身指住戒，妃子坐了，不劳你预先先高朋立一番，只待得小影对眉闪，俺与你浅斟低唱互更烦，三杯两盏浅信小闲。妃子今日虽是小宴，倒也清雅，回避了御厨中，回避了御厨中烹笼刨凤对盘案，咿咿呀呀乐声璀璨，只几位翠生生，只几位翠生生，疏和过清蒸摇转，雅趁你先机玉骨美人惨。妃子正与你情有小饮，那些梨园旧曲都不耐烦听他，记得那年在沉香亭上赏牡丹，赵翰林李白草清平调三章，令李龟年杜成新谱，其词甚佳，不知妃子还记得么？但妾还记得。深妃子可谓朕各知，正当轻以御敌以贺，但凝脂花繁浓艳向容颜，云向衣上光灿，心妆谁似可怜飞燕娇懒，名花果色笑微微常得君王看，向春风解释春愁，沉香亭同倚栏杆。深妙哉，李白锦心，妃子袖口真双绝矣。宫娥取具香来，正与妃子对饮，唱好是戏滋滋助派停歌，戏滋滋助派停歌，笑盈盈传杯送盏，妃子干一杯，不许他絮繁繁设腹藏钩，闹纷纷谈丝弄板，妃子再干一杯。但 妾不能饮了。 深宫娥眉跪劝，老旦贴灵旨，娘娘请上这一杯。但免饮戒，老旦贴做连劝戒。深我这里无语池上仔细看，早只见花一朵上腮间。但作醉戒， 妾真醉矣。 深一回家乱嗨嗨，留朵花衣， 困腾腾，饮酒宴览。妃子醉了，宫娥美，扶娘娘上年进宫去折。老旦贴林旨，但作醉态呼介 万岁。太烟烟轻云软四肢，影蒙蒙空花乱上眼，娇怯怯柳腰拂难起，困沉沉墙台娇婉，暖瑟瑟金莲倒褪，暖松松香肩朵云缓，美干干思绪奉枕，不迟迟欠宫娥缠入绣帷间。 老旦贴扶旦相，丑童内侍案上，内即古界，身金界，何处鼓声奏发？复近即上，渔阳皮鼓动地来，惊破霓裳羽衣去。万岁爷在哪里？丑， 在御花园内。 复近，军情紧急，不免进入。陛下，不好了！安禄山起兵造反，杀过潼关，不日就到长安了。身大惊戒，守关将士何在？复进，哥舒翰兵败，已降贼了。身呀，你到失机的哥舒翰，称兵的安禄山，吃惊的离了渔阳，陷了东京，破了潼关，唬得人胆战心摇，唬得人胆战心摇，肠荒腹热，魂飞魄散，早惊破月明花灿，亲有何策，可退贼兵？复进，当日臣曾再三启奏，禄山必反，陛下不听，今日果应臣言，士气仓促，怎生地低，不落全时信属，以待天下勤王。神依卿所奏，快传旨，诸王百官及时随驾信属便了。复进，领旨。神高力士，快些准备军马。传旨令，有龙武将军陈元礼统领羽林军士3000护驾前行。丑， 领旨。 内侍，请万岁爷回宫。身转行探戒，唉，震耳唤雨，不想忽有此变，朕甚是了也。稳稳的宫廷宴安，扰扰的边庭造反，咚咚的皮鼓喧，腾腾的烽火焰，第6铺路成名而逃散，黑漫漫乾坤覆翻，臣刻刻社稷摧残，臣刻刻社稷摧残，当不得潇潇洒洒西风送晚，暗暗的一轮落日冷长安。宫娥美，杨娘娘可曾安寝？老旦贴人应介，已睡熟了。生不要惊他，且待明早五谷同行。天哪，寡人不幸遭此薄遣，累他羽貌花容，驱驰道路，好不痛心也。在深宫兀自交勇冠，怎样知无数道难？我那妃子啊，臭杀你玉卵花容，要将屠戮斩。宫殿陈词落照见， 欲扬烽火照函馆，恶云深绝悲风起，何处黄云是陇山。第十二段完，录于台北2024年6月。